冇道理噶喎，系有好大嘅道理。喜徒言哉，唔行不难，点去亲近啊？我行自己嘅，做咗博士，嗰阵时冇争电嚟做女王，带呢个神兽就嚟博士。啲博士唔可以离开皇宫嘅，我行咧自己做咗博士，不难，点去亲近？去受国人，去受国家供养。做咗武则天女王嗰个师傅，配受国家嗰、那个嗰个供养之人咧，以丹之人无就系、是、意思。你哋咧唔系受国家国事嗰个人，你哋不必滞留于此。可我曹丐参揭啊！你哋个个咧可以到曹丐嚟参问揭疑。神獸咧見嗰啲徒弟嚟親近，六祖咯喎！一日命亡人的知識，呢個問題叫知識。以聰明多知啊，話你未必啲人聰明，智慧咧又特別多。可為到曹丐聽法，為一代人為我代我到曹丐聽法咧。人有所聞，盡心記住咯。六祖説俾人翻嚟盡人聽，萬未唔知翻嚟對我神獸講啊！呢件事一樣做咗。食飯可以請唔請人家代食？食飯唔可以請人代食咧。乜嘢咧？文化點可以請人代文啫？係咪啊？文化有親民以態面令啊，點可以叫人家代文？所以神獸咧又係天真的啦，叫人代文噶喎，萬未唔知知性品味知藏態，知性嘅藏態嘛，品呢個神獸之命咧就當藏態，隨中參請啊，隨大眾上一千人，隨大眾咧就參問咧請法，不言來趣，佢唔講自己嘅來趣，是祖是高中言，祖是嗰個信用通噶嘛？你唔講咩知道你噶嘛？咁有道法之人，潛在此會。六祖啊講啊，今日啊，今日唔講法。今日有道法，有靠法，靠法嘅人咧，潛在呢個法會。我今日唔講法。佢嚟靠法喎，靠法咧就唔恭敬咧。求法有恭敬，怎可以讨法呢？是吧？道法之人前在此会，知情即出南大，具陈其事。这个知情即刻被祖师释出了，马上即来，知情顶礼，具陈其事。具神兽叫我来那边参拜，不是讨法，具陈其事。是以從玉田來應是曬得，你從呢個玉田神獸嗰邊來哦，喺個地對啊，你是曬得曬得啫，間曬做翻幾條漢奸，梗係唔使做漢奸啦，應是曬得，對而不是同埋，是何得不是啊？對而未涉即是涉了就不是。我未講咧，我的確係靠法，做間曬靠法。但我講了之後咧，公開咗啦，發怒咗啦，攤白咗咯。哦，咁樣都唔係曬錯咯，蝕了就必不是。好似我哋有罪啦，唔講啊，藏起嚟你有罪啊。若果有罪啦，自己承認啦，發怒啦，攤白啦，咁啊，就慚悔咯，攞命都冇罪咯，係咪啊？未説就即是，説了就不是。是以師入嚟示眾呢？你嘅師傅點樣嚟指示大眾修行呢？對於常知悔大眾，自心觀正，常坐就得我。肯做啊，常常都係咁樣，即係神獸常常都係咁樣教悔。教诲大众，自心观正，这个心有自在的地方， 注意嗰個心，心啊唔可以注意。好似天上嘅浮雲，一個人唔注意，東風一吹，佢就向西邊走；南風一吹，佢就向北邊跑。佢又唔注意，就呢個水一個唔注意嘅咩？水會流嘅咩？就可以變成放浪嘅，隨風嘅就會起嘅咩？啊！太陽曬嗰度會上升嘅，咁我呢個心未復原咧，心又唔可以治嘅嘛。今日唔治今日，所以有明日啊。明日嘅事又唔治明日，所以有後日啊。我哋嗰面咧，一切都放眼雲煙，唔會治。如果一治就執著。你昨日咧，對我唔治，我就執著。一個不治過去咗啦，就即刻又加速啲心，冇治呢個心都唔治噶嘛，點可以借嗰個心去治起嚟？治啊，治心啦，治心就必定有境咧。哦，將個心治治到邊？有境，觀靜，觀靜就成相。一觀呢個靜咧，就變咗有個相啊。觀呢個靜咧，就變咗個相，靜相現前。自心觀靜就成相，就變咗有境。自心就屬心，觀靜境呢個就屬於境。你一觀咧，呢個靜境咪現前。好似有啲人啊，就好似打妄想咯，眼光嘅境界都現前。你一觀眼光，眼光嘅境界咪現出嚟。觀中環街市或中環街市現出嚟。本呢個九龍尖沙咀九龍尖沙咀嗰個相係現咗出嚟，即自心觀靜呢個靜境係現出嚟㗎嘛。有境有心咯，又點可以現到？心境兩忘，有啲氣忘。有心有境啊，點又唔啊？係嘛？加而做教，佢呢個心境一忘咧，佢一定斷呢個教台。咩叫做心經忘咧？教用個地文仔啲詩嚟聽嘅，教嗰個景嘅。一個文仔啲詩唔聽啊，呢個教嘅教個景就冇咗咯。佢一死啊，除非唔死死咗，佢唔會再做教。教又教個景噶嘛，係咪啊？我哋而家做人咧有人個景，若果呢個世界景一變咧，我哋就唔做人，變得好就上天。變得唔好咧，就變到做鬼嘅啦嘛。所以咧，我哋人有人嗰個境噶嘛，知心嚟觀正境，你就著咗呢個正境。極其靚咧，正嚟咧就做呢個外道，知心啊觀正，長坐就不我，長坐。得神秀大師咧就下呢個苦功，長坐日夜都唔錯，可唔可以？可以。坐就開始瞓啦，唔係一定會餓嘅。坐就開始瞓啦，瞓四小時你已經精神好到不得。不過你唔容易坐就開始瞓，嘥上網難事，你想學都得嘅。你下啲苦功，我一定要坐就開始瞓，一日咧就三日咧可能會失敗，但係咧失敗是成功之母。你繼續可能十四日、五日、六日就變成成功，一成功喎、一得就零得，以後咧初初就困難，成功咗之後當然食生菜一樣，初就嗰時瞓，初就嗰時瞓就當然連住嗰個瞓咧，就成功咗之後差得幾遠，所以呢個你長坐就不可，自心就觀靜，從嗰兩句話咧，佢對神秀嗰個作風咧，你已經磨看確出。是自心觀正都是並非善喎。治嗰個心，治嗰個心啊，呢個係定嚟嘅。觀呢個正境，正境現前咧，嗰個心咧就自在呢個正境，呢個係並唔係善。喺金剛經都冇教我哋自心嘅，菩薩，不自色生心，不自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貪的色又唔住，色香味觸法又唔住，亦無所住。誒，生呢個骨骨嗰個腎嚟。所以馬唐故事問馬祖：不以萬法為慮，這是何人？不以萬法為慮，靜又唔住，動又唔住嘛。凡也不自性也不自嘛，色也不自，空也不自嘛。他講明不以萬法為慮嘛。你一自心咧就有所自啦，自心嚟觀正嘅，呢個就係非唔係善。長作驅身，以理何益聽？你長作嚟驅促個身體，以呢個真而嗰個理啊，又有咩大大嘅利益咧？聽戒業，生來坐不卧，死去都卧不坐，然是臭不頭，何謂立功過呢？我首戒咧，自成嘅人都明心啦。自成在呢個神壽幾年咧，都係用呢個苦功。一味長坐，做呢個坐上嚟用的。哦，六祖話：生來你坐不坐咧？但你生時一味坐，我生來你坐不我，你用呢個功一味坐唔我，死去咧，死去就我不坐咯，死咗咪眠咗嗰時，永遠就唔會坐咯。咁啊，死去咪我不坐，長眠。一蓋黃土蓋長眠。其實我哋瞓覺咧就唔及死嗰時瞓得落，一瞓咧就瞓咗落去就唔醒嘅啦，瞓到唔醒，一死佢咪餓不咗，餓到唔醒啦嘛。二是炒骨頭，你長坐也是嗰個骨頭，死去長餓也是嗰個骨頭，唔論你長坐長餓都是嗰、那個臭骨頭。為什麼六祖說臭骨頭？我們聞你的骨頭是不是臭的？我們總是不聞自己的身體，一味向外來聞。我們的身體裡面有個屎潭，有個尿缸，個個人都有的，但是不過呢叫做鳳的口，互相打開。所以呢，既然間有屎潭有尿缸，那些骨頭何曾不臭呢？咁嗰啲人咧就當呢個臭皮囊嘅臭骨頭當嚟幫貨一樣，日日都俾你喺衣裳度穿，又同佢曬身，曬身都唔夠香，俾啲香水嚟落去，仲係臭嘅，今日臭啦咁樣，問執隻佢嚟我，邊個係我啊？呢個臭骨頭係我，呢啲骨頭係我嘅，呢啲肉係我嘅，呢個臭皮囊係我嘅。好啦，呢個腎咧，整個腎咧就着咗呢個臭皮囊，着咗臭皮囊啊，冇乜所謂，唔見咗自己嘅腎，自己嘅腎唔見咗。佢嗰個腎咧就着咗臭皮囊，臭皮囊啦，埋咗自己嘅腎。所以色不埋人，人自埋。你着呢個色嘅，嗰個色就埋咗你，埋咗你就唔見咗自己嘅腎。以色為我啦。所以我哋嗰個腎咧，一着咗呢個臭骨頭咧，你人臭骨頭就嚟我啦。我哋成日咧服侍又服侍邊個？即係好似服侍呢個臭骨頭，又有補湯俾佢食，又有紙粥俾佢吃，又有煮啲靚嘅齋嚟俾佢哋食，又有嗰面紙飯啊，粥唔加飯都飯。咁樣成日都理嗰個臭骨頭，整個軍人面部都埋實咗，帶人呢個臭骨頭是哥。后面六祖的孩子呢你长坐啊臭骨头啊你长了这个臭骨头你长坐我未立功过呢这个臭骨头有什么功呢这骨头没有功功在哪里功在心啊我们这个心能够念念识灭贪嗔痴这个就有功啊我们这个心能够破除我执这个就有功啊所以这个心呢是有功的嘛。臭骨头没功的有什么功啊 你問我你想不行，你能不能夠換個聲音喊得知啊？我唔能夠，你服侍我啦。佢都冇辦法換你幫忙，你聲音喊得知嘛？啊，想不行，你能不能夠換個監聲我執啊？唔可以，我啲骨頭痛啊，呢個我又嚟。今日更加冇辦法監收監聲呢個我執噶嘛？何為立功咧？都何為立過咧？想不行又冇過嘅，我係由呢個心。心有慳親痴，啊，周圍作呢個殺道人，等個學業，嗱、啊，你就有過咯。所以咧，破皮立斷過，你只有呢個心啫，落不落就切。言之臭不頭，就叫我哋離開呢個臭不頭，你就可以明白立斷過個心啊。誒，我修戒係咁樣嚟嘅，所以。我哋人人咧都係隻都有臭骨頭，若果能夠一剎那間放下佢咧，你就明心。戒由咧未曾離開呢個臭骨頭，念念都執呢個臭骨頭，念念隻呢個臭骨頭，念念愛惜呢個臭骨頭。好，所以我哋個心咧就慢咗啦，昔日鬆散，有一個和尚根本都唔知道咩嚟。嵩山啊，有一個廟咧，就有一個廟啊，我呢個座好靈嘅，呢個座神，啊人人咧就殺呢個畜生嚟拜佢，哦就能夠啊得福就嚟禍嘅。我咪每一個和尚啊帶埋幾個徒弟啊，揸住支杖入呢個廟咧嚇，啊廟咧後就一個座啫嘛。就用呢個紙杖嚟靠嗰個座靠山啊！此座是瓦石合成，星從何來？靈從何生？而是宰殺的物名。哦，咁樣啊！再靠山靠邊個座度？難咗啦！啊，倒咗啦！突然間，你有個青衣嗰個天人放光明。就嚟頂難，啊！你係邊個？啊！我係藏神咯、啊，啊！被呢個業力所牽，就做咗藏神。今日聞得似乎先無散花，我散天啦，特意嚟拜謝呢個和尚。是你罕有罕有之聲，被唔聽言啊！呢個天人啊，拜咗就唔見咗。我啲徒弟話咧，師傅師傅，哎呀！你藏神就得咩？得咩妙法啊？令到三天啊！我哋親近師傅咁耐，都未曾得好趣啊！啊，我冇對佢講咩妙法喎、啊，我不過對佢講話啊，此座是瓦石所成咗，必無一法二義喎咁樣喎。的確冇法啊！啊，呢、這個座係瓦石所成，必無一法二義。我哋同佢聲下聲下，好、啊，的確係冇法對佢講嘛咁樣。會嗎？會嗎？不會不會，罕有知性，文學不會。哦，咁樣佢就明白咗啦。誒、哎，明白咗啦，罕有知性，文學不會，即刻就頂禮，頂禮啦！嗰、那個師傅話：破耶破耶，多耶多耶。後來佢個名字啦，破多祖和尚，破多祖和尚，係啦。呢、這個神像即係隻呢個座喎。嚟啞佢做都萬失自己個本性嘅。後來啊，寫咗個嚟啞嗰個座咧，呢個座就冧咗咯。咁樣佢哋見到自己嘅，見到自己嘅本性咧，就生天啫嘛。我哋大隻個隻咧，唔係隻黃金個隻，唔係隻面嗰個隻，係隻咗呢個骨頭咧。啊，所以隻咗個骨頭咧，自己個本來面目就萬失咗。今日第六。你呢個六祖嘅孩子，原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哦，呢個自成嘅，就正啲啦。執臭骨頭嗰、那個心啊，放下啊，見不執臭骨頭嗰個心咧，就現前啊。所以自成即刻就拜啊！大子在神修，大事取啊，學到九年，學咗九年，不得契悟。我都未曾悟翻自己嘅心，今問和尚一説咯， 喺炒骨頭。咁樣我咧就馬上嗰個心咧就醒過嚟啦，啊就遍界分心，遍界分心。所以六祖時發一言驚醒夢中人啊，佢喺度遍界分心啊。大智三思是大哦，不過我而家呢個三思好大咧，啊我唔係話代神獸嚟向法啊，我有俾自己了三思噶啦，大智三思是大，和尚大慈耕地海教導啊，師唔問二師教是學人，大定未法未三二師識大定未行相而學而唔識行。他請教授了，所以六祖就問了，我請問你的師父神授教示這個學人戒定離法，戒定離學名詞犯這個三昧，此文叫做識勤識別探親痴勤受戒定離孤學為三昧，出家人一定要受戒受定受離、三件事有具足，從戒的三定印定的法離，因為就騙話，騙話就正真，正我講過，所以咧教士學人嘅界定未法，未深而思，但我未曾明白，深即係明白，我未明白你嗰個師傅設呢個界定未嗰個涵相如何，即係界定未呢個涵藏形相如何？界有界嗰個相咧，你嘅師傅點樣教人嗰個界嗰個相？定聲、避聲、戒嗰個行聲、定理嗰個行聲如何咧？言之看，成言受大事師，自惡莫作，得明未戒，忠善奉行，明未慧，自正其意，得明未定。呢個自成方啊，佛神受大事方啊，佛自惡莫作，一切惡都唔做。損人害人惡唔做，違背呢個天理，違背呢個真理，呢、這個惡我哋唔做。啊，犯惡犯呢個惡我哋又唔做。不合人情呢、這個惡我哋又唔做。治惡就好多啦，簡單的殺到人亡，兩次惡靠語言，七種惡治惡莫作，未未一剎惡唔作就未未間。我哋師父講咧，有惡作，呢個就係戒。忠善奉行都明微微喎，一切善我哋都要奉行，係嘛？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妄語，不兩舌惡口，我哋奉行。啊，恭敬師長，啊，我哋奉行。啊，念佛拜佛恭敬，啊，布施供養，啊，呢個一切嗰個善事我哋要奉行。呢、这個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咧就奉行一切善，能行一切善咧，呢、这個人就有智慧。智善奉行就明為慧，佢講慧嗰個行相。守一切善呢、这個就屬於慧。知正其意都明為定，咩叫做定咧？靜咧，妄想唔好擺，減少妄想。盡量減減減減到妄想冇落，呢個心就定咗落去。好似嗰啲水嘢你唔喐佢啦，嗰啲水嘢就定咗落去，就從水面喺個水底。水不動啊，咪定啦；心不動啊，咪定啦；妄妄想咪定咯。啊，唔打妄想咪定咯。嗱，知正其意就明未定，不打咪妄想，不打貪嗔痴啊。千曲疾境人我是非功過我慢，呢啲妄想通通都唔打，那個意就清淨咗，自正其意就明明定。秘書儀師我啲師神修係咁樣講咯，但呢個知成咧嗰陣時就變咗拜咗六祖為師，佛悲咧就識儀師，未生和尚以何法悔人？未生和尚你又用咩法嚟教诲人啫？师唔若然有法以人，即为狂言。若果我系有法咧嚟俾人嘅，呢个就呃你啊狂言。 他不能没法义人的，是吧？一个有法义人呢，就狂义，即是空前狂小义啊！十六个年冇哭嘅，嗱，我前后呢后有黄金，啊，你十六个年冇哭，啊，唔哭，只得佢哭，但系打我只手啊，有冇黄金宝，空前嘅狂小狂小义，嗱，你有法咧，所以佛有一首偈。佛施一切法就为止一切心，有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呢？佛施一切法就为止一切心，自我的嗰个心啊，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果我哋冇咗种种嘅心咧，而来一切法都冇。你有贪心噶嘛？佛就施咩法啊？冇贪啊！你有嗔心，佛施咩法？唔好嗔啊！你有呢个二智三，佛施咩法啊？你有名利啫，佢即系个二智，根本就冇法二人。佛施一切法为智一切心，若无一切分，何用一切法？一切法都无。所以唔若然有法二人，即为狂。既然无法二人，你有啲乜度众生呢？但且随方解惑，假名三昧啊！但且随方。放咧就放田，好多放。解就解呢个放，解薄嘅生死薄、业障薄、种种嘅薄、贪嗔痴啲薄。呢个薄就等于病一样，你系咩病就用咩放嚟治你个病。呢个病好，呢个放就好。病一寒，我哋边副都靠你食。你一寒，你一攰咗咯，副之薄嘅亦寒。你有食風啊？我哋啲咧防風嘅境界都食，哦，一食得落去咯，哦，嗰、那個風病去咗咯，防風境界都你入嘅控埋噶嘛，隨風嚟解防啊，係嘛？用種種嘅風嚟解眾生種種嘅薄嘛，薄重嘛，點樣嘅薄你又點樣解噶嘛？奶手幫咪奶手解，對面幫咪對面解咯，即係解靈都還是係靈人。點樣啊？點樣嘅幫就點樣解啊？隨方啊，解薄，假名三昧哦，解咗你個薄，呢個方就冇啦。父子就去呢個寒，呢個寒氣去咗呢個父子就冇嘛。一個父子有啊，嗰陣時就執入成片，父子就冇啦嘛。父子係熱噶嘛。熱的熱就去寒，寒以熱一齊去，那陣時個身體又冇寒又冇熱嘛，隨方嚟解薄，假名三昧，用嗰啲方法嚟解咗你個邪薄咧，你個邪薄解咗咯，呢個方法又空咯，嗰陣時咧假名字叫做啊，以後你個薄啊，佢假名叫做三昧，三昧即係正定啊。難以你嗰個病，以後你個病假名叫做三昧。以是所思界定未，實不可思議。你師父講你有界定未啊？的確係不可思議。所見界定未有別喎，我所講嘅界定未有唔同。之成業界定未之合一種，如何更別？界定未只能夠講一種噶嘛，釋迦牟尼講界定未即係一種。點解咧？又有兩種嘅差別，如何間別咧？知以思界定未接大成人，唔知界定未接在上成人，知道嘛？六祖大師話：你嗰個師父啊，神修大師啊，説你有界定未接上成人，對小成講，對小成就講大成，即菩薩接呢個菩薩大成人。界定未咧，接在上乘人，我呢个界定未啊，超过呢个大乘，在上乘就佛乘，接呢个乘佛嗰个人讲嘅，各人所接咧，你接就大乘，我接就在上乘啦，我招呼在上乘嗰个人啊，解唔解就不同，唔理解法唔同，唔理都有深浅啦，解法都有广大啦。 所以誤解就唔同。堅有持速，係嘛？見性咧亦有持見，亦有速堅。你聽唔識以悲同法，你聽我講以實修，係想不想同咧？所持法就不離自性喎、我先咩法都唔會離開自己本性，從自性先法，以眾生一定。这个法未曾离开我自己的本性。当如太阳放光照洒落大地，这个光呢未曾离开太阳。当如大海起波浪，波浪未曾离开这个海水。当如眼呢你见万物，这个见未曾离开眼。如果这个见离开眼呢，它就接了这个万物流连忘返。那时候眼就皮色转了，见就离开了眼嘛。你那个见一离开眼就被色所转转了，被这个色的转了、我眼呢见物见色，见不离眼，任何什么色都转不到。所以不说法是不离自性，从自性说。所说的法未曾离开自己的自性，那从所说法就不离自性。离开说法，名为相说。假如你说法离开自性咧，嗰阵就变咗相说。譬如从自性布施，就个离开自性咧，呢、这个布施就着相布施，着咗有我相、有人相、有物相。哦，终于是因，将来就结如是果，将来就有个我、有个人、有个物俾你享受。有我、有人、有物享受咧，你就唔能够离开呢个人。人天嗰個果報，你一定受人天果報，着相布施嘛，着相布施咪，你布施的時候有我咯，有人嚟受持，有所持個物咯，將來受果報的時候，咪生在人天路上咩？又有我嚟受福，又有人嚟悲福我，又有嗰、那個又有福，又有咩福？我享受，喂，呢、這個咪離開先翻嚟嚟相咩？係咪啊？一个说法不离自性咧，哦，我布施不离自性。当我布施的时候不离自性咯，冇能事的我相，冇受事的人相，冇所事的物相，哇，系啊，布从自性嘅布施，布施不离自性，哦，不离自性嘅无相，以呢个无相嗰、那个布施庄严无相嗰、那个自性，不过嗰个咧就变咗庄严自性。無相的布施莊嚴，無相的自性呢，這個是非莊嚴。金剛經文，非莊嚴是名莊嚴。如果一離自性就肯定著相。當然我從自性的持戒，一離開自性呢，持戒的時候有我，將來就得人天尊貴的果報。如果從我自性持戒，持戒不離自性，那時候戒法身就遍滿三大。自性就大發神啦，所以咧，所思法不離自性，離太先法離離上士，自性上大咯。你一著咗一個名相咯，落咗名相咯，你自性就埋咗，相就埋性啊，自性就上埋，俾呢個名，俾呢個相，著咗名，著咗相咯，埋咗自性，埋咗呢個清淨無相嗰個自性。隨至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我，一切法都是從自性起用而有一切法，一切法不離自性，一切法不離自性咧，呢、這個名為真戒、真定、真理。好似海水起波浪，波浪不離起水啊，波浪就是海水。係嘛？從自性起一切法，一切法啊，就係、是、自性。一切法係自性啦、這個咪真戒、真定、真味咯。所以呢個文咧就係咁樣。因此，我哋從自性起用啊，一切法都唔可離開自性，自性啊永遠不滅。從自性而受一切法，一切法都係真嘅。一個離開自性而受一切法，一切法都係妄嘅人見的果報。相愛所思義真，聽下夢想，聽唔明。 乃以身地无机而性态，身地无次而性微，身地无乱而性定，不赞不减而更刚，肾虚身内菌散亡。行经啊，我都时常都用呢个大众之法，既容易修持，容易记忆，又容易修行。因此，我都每每讲一年之后，最后咧就用一四句大嚟结嗰个经啊。呢份文啊，系神秀大师啊，一个聪明嘅大师，佢哋自成，到六祖嗰时嚟向法啊。佢哋问六祖啊，咩叫做大定慧呢？六祖话：我讲嘅大定慧不离自性，你不离开自性嚟讲大定慧咧，就属于名相。大定慧啊，系三无漏学。持戒啲人咧唔会漏落呢个生死，杀生都有受果报，不杀生咧不受果，受咩果报？偷渡咧你要嚟还债，不偷都会还咩债？大部分人到呢個世界嚟就還債而嚟，你得透到佢唔使還債，佢唔使入呢個生，唔使入呢個生死。所以呢個戒啊，止一切惡，判嗰個名嘅，止一切業，即係唔作生死嘅業。所以我哋成日都怕呢個生死，邊有怕生死啊？你不作呢個生死嘅業咪得啦，怕還債，邊個怕還債啊？你唔借債咪得啦，你在呢個世界唔好借埋嗰啲結債、命債、肉債、財債，咁樣借得咁多啦，你邊乜法子人唔還？所以呢個戒啫，就止一切惡，叫我哋不作業。咪有戒咧？但呢個心都行動啊，要避呢個經嚟轉啊，考慮欠供啊，你哋避經所轉啊，唔捨得扯咧，欠供好快樂噶嘛，又有欠王欠子又有欠女，飲食自然，你就唔捨得扯，呢個就冇定啊，避經所轉啊，有啲人跑到美國去咯，哦轉咗啦，哦轉。咁我都剪曬，即係介入呢個定嘅問題嘛。不問你當呢個世界嚟都冇定，你唔好嚟。你嚟親肯定咧，就俾佢剪。假如你跑到澳門咧，你冇定，你唔好去。你去到澳門咧，就嘥到乾乾淨淨。見人得到自己亦都唔係份份。你有定就得咧，冇定咧你就莫當呢個世界嚟。觀音菩薩就唔翻。放到在個世界嚟啊！打幾個點咧？誰又唔能夠剪得到佢？佢了一切花兒花兒花啊！一觀音菩薩邊個能夠剪佢咧？啊！女人剪到觀音菩薩厭女神，你點樣剪得到佢？啊！男人剪到觀音菩薩厭男神，啊！有錢人剪到觀音菩薩做國王，咁樣咧，所以有定咧都唔會。被呢個境所剪，出觀音菩薩有定咧，啱到呢個世界嚟，打結嚟剪。羅漢都唔啱嚟嘅，不但羅漢唔會受五欲之樂嘅，不過羅漢怕嗰啲眾生，嗰啲眾生脾氣好大氣，呢個羅漢就唔啱嚟嘅。唯有呢個菩薩咧，你有呢個忍欲意，有呢個柔和意，你啱到呢個世界，同他就講呢個定戰啊！有定就有戒就有定咯喎。 得还有智慧。你放这个沙胶嚟做咩？食饭啊？得饭冇人食啊？唔系，放呢个世界嚟到众生，到众生放智慧嘛，对机嘅识法，对病嘅落养，一方嘅病情，文化嘅悟道啊。所以呢个智慧嘅科学，科学能够骗惑嘅咩？骗众生嗰个烦恼嘅惑咩？有烦恼咧，有惑，有惑嘅作业，作业就受生死。如果无惑无业就冇生死嘛。所以菩萨说法咧，就骗众生嗰个贪嗔痴，骗曲执到人我是非等嗰个惑。这个就波野，什么叫波野？全个世界没这个波野学校，如果有这个波野学校，自然有烦恼就好了。我读书就读包士，烦恼未曾断啊，将来出来做官就贪官厌污吏，会有烦恼的嘛。他读书的时候没安慰除烦恼的嘛，聪明就得嘛，聪明就毕业了。冇一个学校话断烦恼嘅，然后毕业噶嘛？一个断烦恼毕业就好咯，个个出嚟都系好人噶。所以你要讲智慧，这个智慧就讲科学，科学呢个学校啊，世界上冇嘅，唯有佛教嚟噶。所以佛教呢个禅行就称为科学行。金山寺啊，嗰个禅行啊。你一入得去啊，你要治半年，半年就唔出得嚟噶。半年之中啊，咩烦恼都有断咯。你只眼望咩啊？唔俾你望啊，眉头都唔俾你眉头啊。所以咧，呢个智慧就能够断烦。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咁多烦恼，你怎么唔求智慧？一求智慧咧，这个烦恼就断咗咯。欠咗烦恼就冇业，冇业咧就冇生死苦，出嚟呢个世界。所以大定慧就称为三无漏学，唔系有漏学嘅。有漏学就漏落呢个生死嘅。所以我哋做人要升升地嘅，万不能啊！哦，即系作呢个生死嘅业啊！你自己就以为得意哦，作咗呢个业啊，将来就欠你当呢个世界嚟受生死。所以菩萨就聪明啊！因为罪业唔作，连呢个世界五欲嘅业佢都唔作嘅。佢布施要离声啊，佢唔着声啊，怕咩？怕将来人家嚟还债啊！你布施啊，我将来还你咧，还你啊，我就生死开仲还你，咁咪菩萨咪破佢又生死。跑到呢个生死嚟攞债喎，俾100万都系加噶嘛。所以菩萨咧布施就离身布施，你唔使还噶啦。我唔系想你还嘅，我布施啲功德咧回向无上菩提。我唔系想求你嚟还债嘅。所以发发经文，现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当以终身，大共成佛道。我唔系想安俾你来世嚟还我嘅，你还我就加落呢个生死海嚟还。我攞债嘅，受你还咧，我又入生死嘅。所以菩萨咧，佢咧受呢个大定慧啊，三无漏学，永远不落生死。不明啦，六祖啊，书一切法就不离自性嘅。六祖啊，不管别人的过失，我心一毫不论正。